真相爱，大哥只是掩饰，能做对爱侣堕落成朋友，谁心死？我与爱情不需要敦对，不需得你允许，兄妹真有趣，不需要分居，忘记辈分再聚，我与爱情摧毁世交也。